清空心花怒放表白。原来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现最激烈的对抗，第一时间带来最澎湃的活力。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激情赛场，听到的比赛也精彩。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所带来的激情赛场。今天呢，在激情赛场当中，我们为大家来转播2021至2022赛季 CBA 联赛的一场常规赛，由北控男篮来对阵四川金融。这场比赛呢，对于北控来讲也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今天呢，我们是在直播间为大家带来本场比赛的转播，我是体育广播的解说员王毅。另外呢，我们还是非常高兴的请到了我们的篮球专项记者李维，和我一起来关注本场比赛。李维你好。 王毅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确实呢，这场比赛应该说是双方没隔多长时间啊，马上是也算是一个小的背靠背的一个再次交手。上次北控是91比83，还是比较艰难的战胜了四川队。那这场比赛应该说双方的阵容上又有一定的这种变化，尤其北控这边确实今天张帆不能出场，可能对球队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损失。张帆刚才我们也了解到是颧骨的骨裂，骨折骨裂、 哎、 就是已经离开赛区了，估计这一阶段应该是够呛了，后面看看恢复的情况。 因为实际上呢，上一场比赛91比83的这个八分的优势击败了四川队呢，北控这边呀，阵容相对比较的齐整，是吧？我们的小外援兰兹伯格，包括大外援哈斯，兰兹伯格呢是首战还拿了27分，四川那边呢那场比赛只是有大外援哈达迪一个人，但是哈达迪呢，面对这种来回的冲击消耗是很大的，他的进攻效率非常低，只有14%的投篮命中率，21投只有3中。但这场比赛呢此消彼长啊，北控这边呢少了主要的得分点张帆，而对方呢又增加了自己一位2米10的大外援斯特林曼利，23岁，一个非常年轻的大外援，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要看一看北控这边如何来去面对这场非常困难的较量。四川队这边首发呢是韩硕、陈晨、景涵一、张殿良和哈达迪，应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这么一套首发阵容，是他目前的人员配备比较实力相对强一点的首发。 对，北控这边其实是延续了上场打浙江的一个首发，是兰兹伯格、王俊杰、马勇、余昌栋和邹雨辰。 嗯， 看看这个变阵吧，是不是也能起到一定的效果。 好的，经过在中圈的跳球，北控呢获得了第一次的进攻的球权。王俊杰在上线还是两个中锋双掩护去给兰兹伯格创造机会，基地交给十号邹雨辰，到篮下上篮球不中，篮板球好球。因为现在呢对方在篮下呢，哈达迪毫无疑问是一个高点，目前从体重从身高的角度来讲呢，可以让邹雨辰肘子来跟哈达迪抗一抗，但是在四号位的位置上，余昌栋的经验啊、身高啊要更有优势。余昌栋呢对对方的张殿良在这一点上呢可以去更多的打一打。一上来抢到前场篮板球，篮下的投篮造成了对方的防守犯规，余昌栋站上罚球线来执行两次的罚篮。罚球这个环节啊，北控真的是要好好的抓一抓，因为在这个点上呢，之前的一些关键的比赛啊确实丢了不少分啊。两罚两中之后，北控开局2-0，依靠老将余昌栋的罚球，余昌栋的罚球的命中率啊是76%啊。对方从三号位位置上，景涵一要往篮下走，景涵一呢是有身体的这个对抗优势，但是扛了两扛没打动，再准备给哈达迪的时候，被余昌栋把球断下来。回来之后，景涵一啊是负责防兰兹伯格，兰兹伯格拔起来投三分，哎呦，右侧45度角一个很幸运的打板三分命中。这个是一个算是进攻当中的意外收获啊！打板三分命中之后，这个北控这边5-0的开局还算是不错。但是啊，防守这边呢，对方毫无疑问从哈达迪这点打起的时候，会给邹雨辰在低位防守当中带来更大的压力。邹雨辰最近的几场比赛啊，也是遭遇了一些犯规的困扰啊，犯规被吹的挺多。 对，邹雨辰其实还是在找这个感觉的一个阶段，其实这几场还不错，但是受到这犯规的困扰，其实有的这个发挥啊也并不是说很理想。 对方呢是发底线球，陈晨想单打上篮球不中，篮板球被北控在后场拿到，转换的进攻打向篮下，邹雨辰基地交给马勇起，哎，这个球没有犯规吗？裁判员的这手啊都要举起来了，结果举到一半就给放下了。马勇这个上篮球不中，篮板球被对方拿到，张殿良往篮下突破再分，左侧的0度角陈晨点一下，这是一个投手，所以呢北控这边啊没有让他投三分，但是陈晨呢一点往前运一步急停，左侧0度角投了一个半截篮，两分命中。北控这边防守啊应该是马勇防景涵一，兰兹伯格呢这边是对陈晨，又是一个掩护，右侧45度角再投三分，这一次兰兹伯格啊没打板，三分是球进了。连续在进攻的右侧通过单挡的掩护挂住对方的景涵一，罚起来投三分。今天呢张帆不在，三分线外的火力输出可能更多的是需要兰兹伯格了。对方景涵一拿球突破上篮，哎呦，这个球呢景涵一体现的就是他的这个身体的爆炸性了，很能对抗的一个年轻人。兰兹伯格呀有点上抢，这一下呢想断球上太凶了，被景涵一一个背身绕过之后攻篮下，造成了余昌栋打手犯规，两分有效，还要执行一次追加罚球，还是要注意自己的犯规。两次的犯规呢全都吹在了内线球员的身上，余昌栋一次，邹雨辰一次。 而且今天我们对方又来了一个新的大个球员外援，对我们内线也是一种消耗，所以人家已经不在这方面吃亏了。 对， 所以今天一场比赛完全和上场比赛比起来参考性就没有那么强了。 对方这个斯特林曼利呢2.10米的身高啊，打了两场球，每场比赛呢出场是16分钟左右，可以拿到11分，拿4.5个篮板、其实16分钟11分啊，这个效率还可以，可以非常好的给哈达迪来分散这个压力。兰兹伯格又是同样的战术，右侧45度角再投三分，结果呢这一次投篮球不中，被对方大个出来封盖干扰了，这篮板球被对方拿到，韩硕突篮下强上，哎呦，这球余昌栋已经是冒到了， 但是韩硕呢还是歪着身子把这个球给上进，7-8。现在对手呢把这个分差呢迫近，于长栋投这是 邹雨 辰投中投，投有点离谱，没沾筐啊。篮板球被对方在后场拿下来，第一节比赛呢，现在传向篮下，罚球线的位置上做了一个假动作，韩硕助攻篮下的哈达迪单手扣篮得手。北控这边现在篮底下呢，确实因为有哈达迪啊，有点打不进去。 嗯，过去一分多钟啊，被对手打了个7-0。 兰兹伯格再投中投，现在让兰兹伯格啊这么一个人单打对方一个队，消耗的确有点大了。兰兹伯格已拿了8分了，4中3，三分球3中2。景汉一想传被封了一下之后，再往篮下走，倒出来，陈晨往篮下攻，形成了协防的夹击。景汉一左侧零度角，再准备往篮下突的时候，于长栋又来了。张殿良篮下强起，球不进，篮板球被他拿到。再起的时候呢，邹雨辰把这球封盖下来了。篮下北控这边双塔还是收到了效果。兰兹伯格突破上篮，好球，一步。小打大，这是一个错位啊，直接是过了对方4号位的球员之后，在哈达迪上来之前低手打板将球上进。兰兹伯格开场4分钟拿了10分啊，手感还是很火热的。 对，但是也低。 哎，对方准备反调，被马勇把球断下来，马勇一个后转身过了韩硕，再往篮下突，造成了对方的12号张殿良在防守当中的犯规。张殿良呢场均啊也能拿个10分球啊，10.4分。其实对方的得分点相对是挺分散的。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讲，有8个人啊， 对 这个得分啊可以上双。其实就是每个人呢他没有一个特别的强点，每个人呢都可以打一打。现在的比分12-9啊，北控这边呢现在领先3分球，对方韩硕再往篮下突，三号王俊杰下手切球的时候呢先犯规啊，当然没听到底线啊，这边有四川队的球员不做替补席的嘛，就是没报上名的，坐在篮架的后边在喊啊，上篮了上篮了，提醒主裁判汪梅来吹罚两次罚球，确实这个球呢已经起步了。这样韩硕站上罚球线来执行两次罚球，韩硕的罚球命中率呢接近90%，还是非常稳的一位老将。他也应该是属于在81体系里面成长起来的。北控这边呢场上3个是吧，81队、 现在是马勇、王俊杰再加上邹雨辰。 邹雨辰 对、 但是不是一个时代啊，应该是没在一起打过球，属于韩硕对于他们来讲是老前辈。两罚两中之后，现在呢场上比分12-11。北控的这个进攻，王俊杰把球运过半场之后还是交到兰兹伯格的手里面，兰兹伯格面对景汉一的防守，自己一个人突呢比较困难，现在需要一个掩护，挂上之后突破分，王俊杰这个球险些是翻腕，但是还是应该看表啊，在传到马勇手里的时候24秒已经到了。王俊杰啊，现在兰兹伯格和他搭档的时候呢，兰兹伯格肯定持球时间更长，但是王俊杰作为一个控卫啊，还需要及时的来过一下球接应一下啊。这一节打到现在呢两次失误，这个还算正常啊。陈晨运一步投中投，确实啊，陈晨这手中投还是非常稳。陈晨的2分球命中之后呢，北控这边是13-12，12-13又落后了四川队1分。四川呢其实你看得分的点现在挺分散，韩硕呀、哈达迪呀、包括陈晨啊都有得分。北控这边呢主要的这个得分还都是集中在兰兹伯格手里。再打到邹雨辰手中之后呢，邹雨辰的中距离还是不进，其实可以考虑是不是邹雨辰和于长栋啊两个人 换一下 对吧，让这个于长栋去投一些中距离，然后呢邹雨辰往篮下走，哈达迪哎呦后仰的骑马射箭再中2分。邹雨辰呢中投不如于长栋稳，但是于长栋现在是总上篮下。四川队这边呢换下张殿良，换上了朱松伟，换一个年轻的4号位。兰兹伯格这个球于长栋传球失误了，对方的转换反击快攻上篮得手， 连续得分啊，已经分差拉大到17-12，领先北控五分。从12-9，对方呢现在是连续得分，这边在赌博式的让兰兹伯格扔三分球，没有篮板。 对，这就没有那么准了。 对，兰兹伯格呢，你不可能说你这整个一个队的这个得分全部都由他来去承担。朱松伟运球突破后转身交给陈晨，马勇在防守陈晨，不给他投篮的空间。陈晨后转身，这个球啊防得不错啊。球下来之后被邹雨辰拿到后场篮板，朱松伟打手犯规。打了6分半的时间，北控这边的12分球呢，有10分是来自于兰兹伯格， 还有两个余昌栋的罚球。 余昌栋的开场的这个两次罚篮，其他的各个点啊都打不开。就这一套阵容就是存在这个问题。如果你不能够给对方的防守形成压制的话呢，兰兹伯格不是一个进攻有效的梳理者，马勇这个位置呢就很难，就是你 对 马勇想去投三分球，他需要队友去给他传球，去创造他的投篮的这个空间和机会。还有5分半啊，第一节比赛结束的时候，北控换人了，换上大外援哈斯，这球怎么能够给进去？那哈斯背身打哈达迪，顶着防守起来抛投，好球！一上来先被打一个内线。给哈达迪呢制造一些压力啊，14-17。对方的在4号位的这个位置上，裁判是先响哨，是不是吹了余昌栋的犯规啊？ 对，应该是第二次犯规了已经。 因为余昌栋呢在后撤步的时候，好像正好和突破的朱松伟啊两个人脚挂一块儿。朱松伟重心丢了，裁判吹了余昌栋的犯规。那余昌栋如果个人的第二次犯规的话呢，应该现在让他下场了，应该是在4号位位调整一下了。第一节两次犯规啊，显得多。而四川队的主教练周金利指导呢，这时候也是调整人员，换下了哈达迪，让哈达迪下来休息一会儿啊。北控这边果然换上14号王少杰，对方呢换上年轻的外援斯特林曼利啊。曼利呢所效力的这个大学大家会非常的熟悉，这个学校呢叫北卡罗来纳，当年乔丹的母校。其实这个球裁判去看回看，认为余昌栋伸脚下绊这个动作不足以构成这个媒体犯规啊，是吧？这是属于两个人啊在对抗的过程当中，都是想把自己往底线冲的这个重心啊给拽回来。这个请求回看有点，是不是有点草率啊？来看看裁判员的判罚。哎，维持原判，维持原判呢，那应该就是吹了两次罚球，吹了余昌栋在对方突破的时候的犯规，应该是让朱松伟执行两次罚篮了。 对， 朱松伟作为一个大学生球员 CUBA 上来的，其实发挥的还是相当的不错的。场均呢能够拿13分球，而且呢你看朱松伟的罚球命中率啊88%，对吧？就是非常的稳健。倒是北控这边呢，王少杰在 CUBA 赛场当中北大的这个 MVP， 这罚球命中率有52.5%，这两个差距啊有点大。 对，看脸这罚球命中率基本上人家最差的主力里的是咱们几乎最好的了已经。 对， 这个命中率 两罚两中，对方的5次罚球全部都命中。北控这边呢换上了双控卫2号廖三宁和3号王俊杰，王俊杰急停投中投，球不进，篮板球，哨响了，判了哈斯冲抢前场篮板球，在背后推人把对方的曼利从身前给推了出去。曼利呢他就很消瘦的这么一个内线啊，他不是一个属于对抗型的五号位，和哈达迪的打法不太一样，而且他又年轻23岁。但是呢曼利呢2019年的时候做过一个膝关节的软骨手术，之后就再也没替北卡罗来纳打过比赛了，所以他的这个身体状况是画着一个问号啊。看看他的打法属于相对来讲呢机动性比较强，但是呢缺少对抗性。直接先来一个勾手抛投，想打哈斯没有打动，篮板球被北控拿到。 廖三宁外线投一个三分，也是投篮球不进啊。北控现在看起来啊，得分这个难度还真的是很大，缺少了张帆这一个稳定的得分点之后，过去的三分钟让对方打了一个10-2。朱松伟左侧45度角面对王少杰，一对一后撤步投三分，球不进，篮板球。但是北控这边的两个小个回来保护后场篮板，从三分线外冲到自己的底线，球还是出了底线了。球虽然拿到了，但是落地的时候已经奔着线外了。廖三宁这个球球出底线，对方发底线球，篮下呢也是韩硕利用自己的经验挂住廖三宁，篮下打中2分，21-14，已经领先北控7分球了。韩硕呢拿到6分，投篮两投两中，罚球也是2罚2中。哈斯上线，看北控这边呢谁来能够承担起进攻这个发起点。马勇，哎，这个球有点走步嫌疑，但是呢正好靠在对方的队员身上，把这重心反而扛住了，一个后转身勾手抛投，抛中2分。第一节比赞还有3分多钟的时间，16-21。朱松伟体前的变向，这个连接啊非常快，直接就把王少杰过了，过了之后呢再转移到进攻的右侧0度角，一个空位外线投三分，廖三宁上来进行封盖啊，犯规之后对方要执行3次罚球，李洪汉呢要站上罚球线执行3次罚篮。第一节比赛啊，北控这边犯规确实也是太多了，你看李洪汉的罚球命中率得81.3%，就是对方80%以上的罚球命中率的球员一划了一大堆， 对， 咱们这边呢基本上都是在60%左右，基本上都是3罚2中的水平， 就没有上80%的，就是主力的呀，除了罗凯文这个上的比较少，偶尔赶一次两次罚球这种。 就是罚球命中率最高的球员呢， 就是于长栋， 于长栋和张帆。 张帆对， 一个76.7%，一个75.9%。兰兹伯格的罚球命中率的72%，就是能在70%以上，对于目前北控来讲，这个罚球就已经算是非常准了。这一次呢，李洪汉是3罚2中，罚丢了今天开场之后两支球队的第一个罚球啊。北控这边的罚球也是全都罚中。助攻次数这一节8-0，对方的进攻打得更流畅，北控这边呢全是靠自己个人攻。哈斯转身上篮球不进，自投自抢单手把球补进篮筐，就是靠两个外援啊，一个在外边投，一个在内线凿啊，咬着这个比分，这一节18-23。哈斯呢3中2，其实这3中2呢都是两次进攻嘛， 而且应该就这4分多钟的时间，就哈斯这2分，这4分球，两个球， 哎、 对 方过渡再传向篮下，曼利面对哈斯投中投，哎，球不进。曼利啊，看起来呢不是一个低位，哎呀，这个传球意图太明显了，人家就等着韩硕，就等着你给呢。哈斯结果就是传到了韩硕的手尖上，又是一次失误，让对方轻松得分。北控这个失误球啊，不光失误多，关键这失误要命在于哪儿呢？都是你在上线的横传球让对方断球的这种失误，都是直接可以得分的失误。反过来侯一凡这个进攻很不聪明，在内线背身打对方的大外援在旁边，你背身的这个强攻没有办法打成，被对方封盖。反过来朱松伟直接冲击篮下，哈斯这球给的确实莫名其妙，而且呢哈斯运球往前走的时候，你作为控卫廖三宁，你得主动到哈斯身边去拿球，你不能等着哈斯隔着人去传给你。这些场上的小细节呀，现在对于北控来讲确实是问题，就是我一些在可能大学篮球啊或者高中篮球当中都很少出现的一些小的基本性的错误，对吧？却出现在现在北控的一些配罚里面，这个配合里面，这个是需要球队可能在训练当中需要去调整的。老马呢，可能应该给更高的要求。对方这罚球呢，曼利第一罚砸在篮脖上，绷得很高，但是运气也不错，掉进了篮筐。北控这边到现在18分球，有14分是来自于两个外援，2罚1中，北控拿下后场篮板球。现在看呢，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这个球队本土啊， 谁能得分。传给王少杰，打朱聪伟。朱聪伟，如果你要是再打不动的话，那就确实是太说不过去了。但是过去之后呢，让曼利来了一个帽，不过王少杰还不错啊，捡到了这个篮板球，把球呢再转身打进。 就是这个球也是带着这个情绪啊，就是没打进也是有点寒碜。 还好呢，这个二次进攻把球打进了，曼利做一个掩护，韩硕强投又犯规了。北控这个犯规次数也确实是太多了，这一节比赛到现在应该是不是已经有八次犯规了啊？就让四川队呢非常轻松的站上罚球线。今天四川啊这个罚球确实也准，而且呢原本四川队的全队的罚球命中率确实就非常好，到现在为止呢四川队的罚球已经是拿了应该是十分球了，拿了九分球了。韩硕第一罚将球罚进，27-20，北控打了将近11分钟的这个时间，拿了20分。外援14分，本土球员呢6分球，3个人。现在来看一看北控的进攻，哈斯在上线过渡，廖三宁啊还是经验不够，他摆脱不了韩硕对他的防守。王少杰突破，裁判员呢示意先犯规，所以呢发底线球啊，发前场球 不够。 首先不够罚球，另外呢这不是一个投篮动作，这不是你起三步了啊，你是在突破第一步转过去之后呢犯规之后你还运了一步球。这样北控发底线球导出来，廖三宁投中投球短了，篮板球王少杰抢到前场篮板球，背身打朱宗伟，哈斯拉开转身换左手，哎，打朱松伟。现在呢，他还是有一些信心的，而且呢，曼利的协防啊，其实做的不是特别的好，哎，22-28，这场比赛啊，在四号位这个位置上，看来呢要，哎，这边呢好像是李洪汉啊拉伤了， 拉伤了，对， 对，李洪汉这下被廖三宁断球之后转身想追。结果一下呢应该是内收肌拉伤了，所以呢 再往回追不了了， 再往回走了一步，一站起来发现不行，就让二号廖三宁啊轻松上了一个空篮，伤中这两分之后四川队也是请求暂停了。啊，其实啊他可能啊这一下的时候已经拉伤了， 对，先是拉伤才被断的， 拉伤了转身这一下的时候就没登上劲儿，然后被廖三宁把球给断下来，廖三宁轻松的上篮得手，四川队呢也是请求一个暂停，而且要换人了。其实对于四川队来讲，在控卫的位置上呢，还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这个替补。要看就看张辉啊，这也是一个曾经在多支球队效力，在山东队也打过的，经验很丰富的球员。之前呢，面对北控的比赛也上了。打了20分钟，拿了8分球。但是张辉的特点呢，相对来讲啊，他有一定的投射， 嗯， 但是呢，他身高要差一点啊，身高的高度啊，包括在对抗上啊，和李洪汉呢还是有一点差距，所以要看在这个位置上，周金利指导怎么来去使用。断球之后呢，廖三宁上中这个两分，分差现在略微的有所缩小，而且看曼利在场上的效果可能不太好啊。周金利呢又是换上了哈达迪，24-28，4分的分差。第一节比赛还有35秒的时间，韩硕找掩护，廖三宁呢暂时绕过来，对方呢景韩一背身要打，形成夹击，对方外线投3分，球短了，篮板球哈斯拿下后场篮板。找到二号廖三宁，能不能够快攻推进？没有机会呢，在落阵地等着哈斯落位。就现在啊，3、4号位呢，4、5号位呢，你这两个点都可以低位打，就看怎么能够给进去，然后两个人之间能够形成联系啊。廖三宁遇到了夹击，传给王少杰，转身投中投，球不进。其实这个球王少杰为什么要投呢？传给哈斯就完了嘛，对吧？防自己的人，已经协防出去了。哈斯呢在篮下是一个空位， 哈达迪转过来来去协防王少杰，王少杰这球直接是你直接掉一空中接力给哈斯，哈斯这边身边都没有人， 所以有时候就是不够聪明。 嗯，在进攻的时机选择上啊，还是有一些欠妥吧。刚才这一记中投球不进，错失了一次在篮下实际上两大中锋二打一的机会啊，被对方呢拿到这个后场篮板球，但是也还好，对方在最后一秒的投篮也不中。这样在第一节比赛结束之后，北控呢是落后四川队四分啊，但是还是自己这个失误球，这个失误球的次数啊，真的让我们感觉有一些着急。利用失误的得分呢，对方是利用失误得分六分球，北控呢单节虽然说被吹的是三次失误。其实我觉得应该至少有一次对 算成失没算成失误， 有你拿到后场篮板球，然后呢出界的这要是严格算的，一切也就算失误了，因为你球权发生了转换。但是对方呢利用我们的失误，也就是官方统计的三次失误拿到六分，每一次失误都让对方得分了， 对， 都是让对方直接形成了这个转换了。 关键助攻9-0， 对， 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这种通过配合来得分的这种机会。 嗯，北控这边的三分球命中率呢6中2，两个三分都是开场之后兰兹伯格投中的，随后的四记三分球呢都没有进。兰兹伯格呢三分球5投2中，廖三宁试过一个顶弧的三分，对方呢试了三个三分球啊，韩硕一个，景涵一个，包括李洪汉投了一个，三个三分球呢都没有能够命中。对于重点人陈晨这一点呢，陈晨的三分球命中率啊是40.4%啊，场均也可以拿10分，他这一点呢没有让他投开，这是应该赛前估计老马也特别要求在三分球这个环节当中布置。但是韩硕这儿呢不能让他随便投，韩硕的三分球命中率呢44.7%啊，也很高、啊、 对，韩硕现在是得了10分的、嗯、而且关键是他这经验上给球队给北控制造了一些麻烦，造成了一些失误、嗯、 第二节比赛开始之后呢，北控在场上是廖三宁、马勇、侯一凡、王少杰和大外援哈斯。好球这一次呢通过四号位置上出来给廖三宁做一个掩护，哈斯呢压到了篮下，对方哈达迪没出来，这样北控这边是由廖三宁投中一记中投，对方打到进攻的左脚啊，廖三宁这边呢还是比较好的形成了协防，干扰了陈晨的投篮，陈晨三分不中，篮板球被拿到，马勇上线再找掩护之后兜出来投三分。嘿嘿，这个球其实转这一圈啊没倒着好机会，但是自己就投得很坚决，三分球命中， 运气也不错、 球在篮筐上转了两圈之后呢爬了进去，马勇拿到了5分3中2。现在北控呢在第二节比赛一上来和第一节一样，开局不错，把这个比分超出。哎呀，篮板球啊没有人去抢，但是哈斯自己把这个后场篮板给拍出底线，跳早了，但是其实都可以不动啊，等这球落下来自己落了地再拿都行，这一伸手把球拍出底线，白白送给了对方一个球权。四川队在前场来发底线球，今天呢四川队除了韩硕这个点，其实其他呢你像陈晨啊像景涵一啊这个点还都没打开啊。对于北控来讲，对于这重点人的防守做得不错啊，包括马勇啊主要上身体来防止景涵一的冲击、他更多是一个冲击型，然后不太给陈晨投外线远投的空间。韩硕往篮下顶着哈斯投球不进，篮板球哈达迪拿到，哈达迪啊篮底下确实高啊，经验也很丰富，我也不跳，把这球呢放进篮筐，换左手放进篮筐，30-29。二号廖三宁突然的一个加速啊，突进来之后篮下强起，造成了哈达迪的打手犯规，裁判响哨响得很坚决。这样廖三宁站上罚球线，考验现在小将罚球的时候到了啊！在第一节的比赛当中呢，北控这边罚球啊，只有兰兹波只有余昌栋开场那两个罚球，两罚两中，随后呢没有人能够站上罚球线，给对方的杀伤也不大啊。就像我们说考验小将罚球的这个第一罚啊，投的还真挺偏的。 关键是我看了一眼就心寒了， 48.9%，对，不到五成嘛， 不到49%的，不到50%， 就是差不多两罚一中的这个水平嘛。那结果两罚不中，篮板球被王少杰拿到，点一下再起，球不进，哈斯再补。今天呀、篮底下这个终结确实是 哈斯这个球呢补篮都不进，那如果说在空中接力这种补篮啊，手上感觉不好，你大个在，你不妨拿一下落了地再起。抢了两个前场篮板球，但是两个前场篮板球呢赔上了一次王少杰的犯规，球权还在对方的手里。相比于哈达迪的经验啊，北控这两个内线还是比较年轻。韩硕突破抛投啊，这是挂在了哈斯的身上，球不中，篮板球被拿到之后，好球！这一次廖三宁节奏不错啊，推进之后趁着大个儿没回来，顶着防守扛一下之后，一个小打板，廖三宁呢拿到了6分，北控这边依然是领先一分球，31-30。马勇险些断球回线，马勇这一次在防守当中呢还是防得很凶，裁判呢吹罚尺度啊也相对比较宽松啊，没有吹马勇的这个推人。在对抗当中，韩硕就像被马勇啊这个推土机小推车一样，推推推推到自己后场了。在倒地摔的时候，裁判这哨已经响了，你再摔你也已经先回线了。北控这边换下廖三宁，换上王俊杰。廖三宁呢他现在啊在面对，一个是面对韩硕的时候，对韩硕这个经验上他吃点亏，另外一个呢他在转换当中的节奏啊，这个速度推进稍微有点慢。3秒了，这个球确实是王少杰给哈斯的手里的，王少杰给的球啊，给的让哈斯很难受。 对， 第一下没接好，落地之后呢哈斯在3秒区里站着呢呀，再去拿这个球再调整再拿到再拍的时候已经3秒为例了，又是一次失误球。31-30，第二节比赛还有9分46秒，北控这边的4个失误球。王俊杰现在限制韩硕，对方基地给到 哈达迪手里，哈达迪啊现在要靠力量往篮下撵着哈斯呢确实比较困难。 哎， 确实呢哈达迪啊已经是过了自己巅峰期了，他打哈斯他靠的是经验，他要真是像刚才这样撵着往篮下啊有点攻不动，好不容易挤过去了，转身这个单手扣篮也没有体力了，这下自我的这个重心控制不太好， 情绪上也受点影响、 没扣中，反过来对哈斯又是一犯规。这样北控在自己的后场来发界外球。哈斯这段时间啊在场上对哈达迪呢消耗还真的是挺大的啊，给哈达迪不小的消耗，这对于北控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就是哈斯在场上你不管得不得分，你只要能够足够的消耗哈达迪，对子对下去北控都占优势。 对，而且2次了已经造成哈达迪犯规了。 现在对方呢应该说是防了一个联防，攻联防是北控的问题，外线3分有没有，马勇这球投的比较偏，篮板球下来这个动作呀也慢啊，对吧，这个球其实王少杰和马勇都可以先去这个点，但是呢两个人都站在那看，结果被韩硕先拿到，但是韩硕呢还好，对于咱们来讲啊还好，就是韩硕的传球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北控这个时候呢第二节比赛打了3分钟左右的时间，换一下哈斯，让哈斯下来歇一会儿，哈斯王少杰两个内线下来，换上兰兹伯格，换上邹雨辰，换上于长栋，那刚才的这一套阵容呢还要再拿下一个3号位， 那还是首发了、 就是首发的这阵 回到首发， 王俊杰、马勇、于长栋、兰兹伯格和邹雨辰，邹雨辰往篮下给于长栋接球，吹了于长栋走步，这个球吹的让于长栋很摸不着头脑哈，这个球因为传到于长栋手里啊，于长栋脚底还没动呢，第一下没接好啊，这属于一个漏接，你漏接的时候脚下的移动你不能吹走步， 关键于长栋是这个他一皱眉头那个表情是真无辜、 对， 是明显感觉自己吃亏了受委屈了， 对吧，因为这个球他是有点漏接，第一下对方呢发后场球，北控的第5次失误球，手递手交给景涵一，外线投3分球进，兰兹伯格这个防守啊被哈达迪挡住了，因为哈达迪确实他做掩护的时候他掩护的空间又大，掩护的位置也好，兰兹伯格呢想选一个绕过，没有想到景涵一投的这么坚决，3分命中，景涵一的3分命中率40.5%，3分命中之后呢老马马上叫了一个暂停，就是 主要呢就是刚才一段时间的焦灼，被对方投中这个三分，33-31，领先两分。 怕对方气势， 怕气势。对，因为你刚刚换了这个小外援上来之后嘛，你现在是小外援打大外援，基本上就属于这个首发的这个阵容。要明确一下，明确一下从哪儿攻。 这个暂停叫的还是比较及时。 嗯，其实对于老马来讲呢，他也要不断的通过比赛的实战啊，来去提升自己在临场指挥的调配的这种能力啊。从三分球的角度上来讲呢，北控这边3分球8中3，对方呢3分球5投1中，刚刚井上一投中了今天四川第一个三分球，但是呢，对手已经是10次助攻了， 这边还是 咱们这边还是没有助攻啊，还是更多的依靠就是个人的单打来完成最终的进攻的终结。两个队的投篮命中率相差无几，其实对于北控来讲呢，今天缺少一个外线投手，张帆持球的主要进攻点，场均的得分19.1分，三分球命中率38.7%，是目前北控这边呢，除了马勇和兰兹伯格之外的第三稳定的三分投射点，但是他主要是张帆投的多呀。 对， 他 上的出手的也多，上的也多， 最重要的进攻点掩护之后，对方换防，所以呢北控这边重新再倒余长栋拉开投中投，球在篮筐上颠了一下呢，砸到了篮板的后沿上，这样裁判是吹停了，吹了一个界外球，四川队在自己的后场来发底线球，余长栋今天也是第一次这个中距离出手，之前也没有在外线投篮。老马呢和自己的助教也在沟通一下，其实这场球对于老马来讲其实压力很大了，韩硕突破急停抛投运气不错啊，对方因为有哈达迪啊在篮下这一个强点，可以把北控的防守压得特别小，对手的井上一的冲击啊，韩硕的这个经验啊，这种抛投啊，还对于北控来讲真的是需要去想办法去控制啊。马勇交给余长栋，顶弧的位置上张殿良防上来，余长栋转身投中投，这个球很难啊，一个在罚球线位置上顶着防守的转身出手，两分命中，33-35，还是两分的分差，北控呢落后对手两分。那对方现在啊先是防联防，然后从联防呢有时候会变成盯人，有时候会继续把这个联防持续下去，这种联防上来站位的变化对于北控的进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井上一往篮下突，确实井上一啊这个冲击力强，对抗之后扛了一下余长栋，重心都没了还把球打中。开场之后呢他没怎么攻，这段时间兰兹伯格在防他的时候啊，他开始打得比较兴奋了，4投4中拿到了10分了。马勇右侧45度角再交给邹雨辰，倒到左侧兰兹伯格突破顶着防守，再转到进攻的右侧底角了，因为这个球呢没法投了，脚底下有人，有人摔倒在3秒区里面了，所以兰兹伯格不敢跳，把这球呢直接只能是往三分线另外一侧来转，被对方打出了边线。北控呢前场来发界外球，但这次进攻的时间剩的不多了。看界外球啊，出来之后篮下强攻被哈达迪，在篮下呢是拿到后场篮板球，裁判吹了兰兹伯格冲抢前场篮板的犯规。刚才这个底线球啊都没有看到怎么发到篮下的，这个转播画面刚一 切 过来的时候呢，篮板球已经是被哈达迪拿到，北控这一节的第一次犯规，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还有6分45秒，第一节北控犯规比较多，第二节控制的还算不错。张念良左侧45角拉开空间基地给到哈达迪，哈达迪背身来对抗邹雨辰，后撤步投两分球不进，篮板球被马勇把球拨下来。邹雨辰啊低位防哈达迪呢体重也有啊，所以也还可以。马勇突破哈达迪站在三秒区里面，你这边确实没法攻，但是这一段时间上来之后呢，兰兹伯格在场上啊，北控这边就非要从内线凿，对吧，这个球一直没有到兰兹伯格的手里，还有2秒钟，兰兹伯格这边呢不得不强行在对方两个人加防当中出手，这一次看裁判怎么吹，吹了兰兹伯格的阻挡，老马抱着头不理解兰兹伯格提前判断了 其实33号韩硕的这个行进线路已经站住位置了。然后你看兰兹伯格包括北空这边的教练席都是对裁判的判罚表示了不满，但是这个判罚是不能通过视频回看来改判的。兰兹伯格呢自己也很不满意，这个球其实是我觉得挺明显的一次进攻犯规，对吧？老马对裁判的判罚是非常非常的不满，因为这个球权其实很关键嘛。兰兹伯格上来之后这一段打得很郁闷，但是因为哨响了，裁判是给了防守犯规，这是没有办法再来改判的，所以北空不要受这个影响。韩硕转到篮下走步吹了韩硕在底线位置上面对防守的走步为例，北控在自己的后场来发界外球，这走步啊或多或少也算是找平衡的一个判法。哎，北控在自己的后场发界外球，33分这个得分啊，在兰兹伯格上来之后呢，就31分的得分，就是余长栋打中了一个2分球。邹雨辰篮下强攻单打哈达迪，今天邹雨辰打哈达迪打不动啊，而且这个投篮都是偏的有点离谱，没沾框，几次投篮都没沾框。突破分到左侧外线空位3分球不进，篮板球。余长栋想拿这个篮板球，被哈达迪把球拍在了余长栋脚上，弹出了底线。还是四川队的球权，现在北控这边啊就是自己的进攻问题， 对 自己的这进攻呢打不中，而且这段时间呢就是兰兹伯格上场之后啊球打不到兰兹伯格手里，那你现在最有威胁场上最有攻击力的这个点就是小外援，你球给不到小外援手里你就没法打，所以呢老马一看那兰兹伯格下来吧，换一下兰兹伯格，换一下邹雨辰，换一下马勇，这样一下呢调整3个人，换上哈斯，换上侯一凡，换上了廖三宁。对方发底线球基地，哈达迪背身打哈斯，往篮下扛着打，后转身扛了一下，这个篮板球又被对方拿到还好王俊杰啊干扰了对方拿球，转换一个快攻转换，余长栋非常积极的跟进大个儿参与到快攻对方不好防，所以呢余长栋呢造成了对方的拉手犯规，站上罚球线来执行2次罚球，造成了景涵一的犯规。确实刚才这一下呢在底线位置上这个断球至关重要哈达迪啊有点打不动哈斯，你看，但所以周金利这个换人呢就是哈达迪的打哈斯打2回合打不动，那你就下来之后呢让这个曼利上去，年轻啊 扛一会儿 你能跑啊对吧，我跟你对子儿，至少呢我得等你这边上小外援的时候我让哈达迪上去，内线有优势啊我找你，避免就他这种人员的使用方式啊有点像这个天际赛马是吧， 对就把你的长处先用我的最短的给先递出去， 对我这边呢这个中等马就是去防你的这个内线的上等马差不多，大概其你打我3个你打成2个我也认了，但是呢我保证到时候我哈达迪上来之后我有效果。2罚2中35比37，北控这边呢6罚4中这个余长栋4罚4中廖三宁是2罚都不中，对方韩硕在上线，曼丽做一个掩护，应该是一个掩护犯规，对一撅屁股把王俊杰呢给撅出去了，这是一个掩护犯规，北控在自己的后场来发界外球，可以追平比分的。其实第二节比赛从北控翻上来这个比分之后呢一直双方的分差也没有太拉开， 比较焦灼 没有太拉开，两个队的进攻效率这一段时间啊第二节比赛的中段都很低， 对基本上就是4分最多这样一个分差，和第一节结束的时候差不多。 现在四川队呢换人了调整一个外线的小后卫换一下韩硕，而且呢回来之后还是防一个联防，因为北控现在没有投手对吧，所以防联防的时候呢对方特别有信心，王俊杰投一个3分球不进，篮板球啊崩了一个长篮板直接被对方打转换，还好哈斯这次回来比较及时干扰了对方的投篮球出了底线，四川队的前场来发底线球。现在王俊杰廖三宁这两个控卫呢都不具备外线的3分投射能力， 都是20%的三分命中率，所以对手啊防联防防的重点人我顶住你，侯一凡不让投就行了，你小个的呢要投我没关系。哎，传球第一下上球啊，本来有反击的机会，结果呢侯一凡原地这一转圈没上球，没有机会了，重新落阵地了。这就是现在对于北控来讲啊，他这个上球这一下的问题，后卫包括锋线的支配球能力不强。还好刚才顶弧的位置上呢能够给进去啊，哈斯低位要的很深，哈斯呢5中3拿到6分8个篮板球，将场上的比分追成37平。对方这个曼利啊确实他的攻击性不太强，哈斯这边呢优势挺明显啊。张殿良往篮下攻，又是被北控把球断下来，廖三宁准备打转换，对方在防守当中呢犯规了。这样要看一看这个球裁判会不会去看一下，因为呢是一个转换的犯规，对方呢没有虽然说动作不大吧，但是这是奔人不奔球的一个动作。所以这时候四川队呢一看北控这边尽管说没有说特别的起势，但是自己的进攻打得不好，马上是请求一个暂停。 这一节是对手得了9分，我们现在目前得了13分了。 嗯， 而且现在失误啊是 两个队其实差不多。 他比咱稍微多一点，就是这一节比咱们稍微多一点。 这一节多一点。 对，所以我们还是至少这一节的控制失误还控制的不错。 目前呢37平的得分啊，从助攻方面呢，现在北控这一节现在也送出了3次助攻了，对吧？你得打得更团队一些。失误球方面呢，现在北控到现在为止失误球控制在5次，还算是不错。篮板球这个环节，北控呢抢了17个篮板球啊，但是呢，对方是抢了24个，北控让对方比我们多7个篮板。从领先的角度来讲呢，两支球队都有过领先，北控最大领先过6分，对方呢最大是领先过8分球。那主要呢还是这个利用失误得分这个环节啊，在这一节抓了对方几次失误球，北控打了转换。要看看这段时间啊进攻的持续性。北控呢今天呢面对四川队的时候，大外援哈斯在场上的时候效果更好，所以呢老马可以把哈斯当做第一外援来用啊。对方回来之后还是防一个联防，这个2、3联防呢站位站的比较开。篮板球下来扑地板球，双方的一片混战争球，于长栋扑了地板球啊，曼恩呢一转身，结果马上哈斯这边也过来了，吹了争球，应该球权是北控这边的。这一节比赛呢应该是北控是不是有球权啊，不对，这一节是北控先发的球，第一节有过一个争球，第一节有一个争球呢球权就转换成了对手，转换成了四川。在第二节开始的发球呢是北控先发的，所以这次争球之后球权还是在四川队手中。北控在距离上半场比赛还有3分23秒的时候，37比37，北控这时候又换上了兰兹伯格，换上了邹雨辰。邹雨辰啊现在看看打这个曼利能不能打两个，往篮下凿一凿，压缩一下防守，给兰兹伯格一些突破或者投篮的空间。对方呢准备要空中接力，漂亮，给了曼利一个大帽，再往篮下给，还有2秒钟，转身再投又被邹雨辰给干扰。曼利啊确实不是一个强攻型的。邹雨辰两波防守做得不错，兰兹伯格前场进攻的左侧45度角突分，右侧0度角，廖三宁突破高抛打板球不进。廖三宁啊还是打得不够聪明，就这个球完全没必要，你现在篮下曼利他就是年轻胳膊长能跳，你不要挑战他的高度，而是要利用篮下的这个体重和经验。景汉一外线投3分球不进，篮板球又被景汉一自己冲抢一个前场篮板拿到，外线李林月再投3分还是不中，篮板球这一次终于是控制下来。兰兹伯格啊这一节到现在还没得分呢，对吧？可以发挥一下兰兹伯格的特点，对，你造一些犯规，现在对方的累计犯规已经够罚球了嘛，兰兹伯格可以通过自己的突破。这一节兰兹伯格的表情就打得很郁闷，球到不了自己手里，到了手里之后呢，因为对方是一个联防，你突进来之后没有这个空切啊和无球的弱侧的跑动，兰兹伯格呢总是陷入对方两个人的夹击， 看看罚球啊，能不能得？ 哎，第一罚也没进， 就是一直没破这得分荒。因为开场得了十分之后，到现在一直就没有得分。 得了十分球，然后下来歇了一会儿之后呢，回来对方的防守策略变了，兰兹伯格的这个投篮的手感啊，也没找回来，就没有捞着正经投篮的机会。两罚一中，38-37，北控现在领先一分，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呢还有2分钟的时间。景涵一突破空中接力再抛，出现了失误，北控转换能不能够推上去，看传球的线路，二号廖三宁， 好球 转换反击当中抛投得手，40-37，打出了一次转换进攻。即便这个进攻打成了呀，你就感觉上球还是慢啊，还是想这哎漂亮，又是一次一对一的断球，顶着防守再抛，好球。连续的两次断球之后的转换，42-37，廖三宁连得四分了。这半分钟的时间啊，北控这边打得不错啊，过去的5分钟的时间对方投篮都不进了。5分钟的时间，5分45秒打了一个9-0、其实你看5分49秒打9分，北控这边得分也不高。 对， 主要是中间有一段啊，两边都不得分啊。 第二节现在这个得分率相对低了一些， 尤其是四川啊，四川他在第一节比赛拿了28分，对吧？这一节比赛打到现在，还是9分球啊。 对，没过双的还。 还是9分球，这一节。得分啊，你要给他压在10分边上确实不容易。对方上篮，韩硕换上老将马上有效果，冲击篮下造成了于长栋上来补防封盖当中的犯规。确实现在韩硕呢对于四川可以算有点明星哨了，而且这个球啊的确哈达迪传得好，这个位置给的王俊杰双手直抱头，就这么轻松的一个反跑就让韩硕这么一个老将冲到了你的身后。北控的一对一这种无球防守的专注度啊还是不强，但是这个犯规你吹到于长栋身上啊就比较亏了呀，就是咱们这现在几个内线犯规比较多，就这时候外线球员你要承担起自己防守的责任啊。王俊杰这边呢两次犯规，但是内线的球员于长栋已经3次了，两罚一中。北控于长栋拿下后场篮板，然后对方的单节现在是10分球，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还有1分14秒的时间。王俊杰再交给于长栋，手递手基地，哎呀，这个球呢，给这位置，王俊杰这球直接是给了一个基地球，从邹玉辰的脚边上基地弹，直接出了底线，老马气的直摇头。 对、 就是、 这表情有点无奈。 对，就是后卫给球怎么能给这样的球，对吧？你给中锋的球你不能往中锋的这个脚跟这位置上传啊。又是反过来，对手呢险些形成一个抢断，对方的哈达迪策应球冲击篮下啊，左侧底角是一个三分，好球。哎，这个球呢二号廖三宁投的挺坚决啊，踩线了，吹了一踩线。本来一个左侧底角可以是三分球，但是这球呢吹了一个踩线吧。反过来兰兹伯格在盯防景涵一的时候，景涵一进攻犯规有一个过分挥肘，看刚才这球啊是不是又重新改回三分了，应该是给了三分。从位置上来讲呢，裁判员是做了一个三分的手势嘛，45应该是重新回的三分了，45-38。反过来又是对方的一个进攻犯规，其实算的一个失误球。北控这边拿到球权，老马马上请求暂停，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呢还有最后的一攻一防。现在北控这边比分上呢暂时领先，这一节21-10，北控赢了11分球，让对方的单节投篮命中率只有24%。四川队还是这一节自己没打开， 对，他失误这一节就10次了。 对， 北控4次控制还可以， 北控呢到现在为止的失误次数是7次失误球。 对， 对方的这个失误球确实这一节比较多，被北控呢也抓了一些反击，而且有2次啊就是断球之后直接就上篮了，廖三宁那几个，对吧？是打出直接可以转换得分的， 那就都记在失误里了。 对，因为你抢断嘛，你这边的抢断对方肯定就是失误球了嘛。 对，基本上至少有3次吧。 对，面对李洪汉的，面对这个李林月的，都是 韩硕， 对，直接就是断球就得分了的这种进攻。 主要也是四川啊自己现在在这个位置上控卫呢，其实有一个经验丰富的韩硕，但是其他的人呢，不管是现在在场上的李林月啊，还是已经拉伤不能再打的李洪汉，他们可能在这个控卫这位置上和北控这两个年轻人啊相比差不多啊，都是属于经验啊或者在进攻的组织上面要差一些。45-38，北控现在领先7分。在上半场比赛，北控的这边最后一攻，玉长洞要往篮下顶着韩硕挤到篮底下再倒出来，还有12秒的时间，不着急，王俊杰急停投中投，球不进，篮板球拨一下再抢，对方呢抢下这个后场篮板，进攻啊稍微打的有点着急了，给了对方10多秒的进攻时间。你看老马认为这个球啊还可以再传一下嘛？韩硕往篮下吹了邹雨辰的阻挡，最后的一秒钟，上半场最后一秒钟呢，你一个犯规，你全累计犯规到5次了，犯规就罚篮， 给人一个罚篮， 给人两次罚篮的机会，这个犯规没必要啊。就你让他最后一秒过去之后拔起来扔这个两分球，他还有可能不进， 嗯， 对吧？最后一秒压哨的投篮，其实还有可能不进，但是你这一犯规，白白让对方站上罚球线，赔上一次犯规不说呢，让对方更从容的可以得分。在对方罚球的时候，老马把廖三宁、兰兹伯格、于长栋都叫到身边，准备来执行二罚。那第二罚你不能四个人在场边再看了吧？你要是再都在场边的话，人家罚一不中，前场补个篮，对吧？得回来抢篮板了，得回来挡抢篮板球了。韩硕站上罚球线来执行二罚，39-45。这一节其实主要还是靠韩硕的得分，两罚两中。最后白白的给了对手这两分球，发底线球交给邹雨辰，运一步已经没机会了。这样上半场比赛结束，45-40。北控呢在第二节比赛中段呀，也抓了对方一些失误球，同时呢也是主要四川队确实这一节比赛自己的投篮命中率太低，进攻效率低下，让北控抓住了机会，打出了反击，把比分现在呢是领先到了5分。从第一节比赛呢落后4分球，到第二节比赛呢领先5分球，还算是不错的半场比赛吧。 对，应该说，尤其是第二节，北控利用对方失误这几次转换，还是打成了之后，这个整个气势、心气上就上来了。另外，确实第二节控制的失误也比对手好，我觉得这是整个上半场应该是做的不错的。虽然发球还比较低，但是这个失误控制的可以说跟比以前的比赛比，应该这场到目前还可以。 对，也希望呢在下半场比赛当中啊，球队能够延续对于对方的重点人这种防守当中的压迫性吧。来看一些具体的数据统计。在篮板球这个环节当中呢，21-29，我们输了8个，助攻呢5-11，比对手少6次助攻，但是抢断8-2，这个数据还是不错的。另外呢，对方今天三分球命中率到目前只有12%，这确实是太低了。北控33%，这是赢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呢也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再为大家来转播双方下半场的两节较量。 喂，老王。我最近啊在琢磨兜里的钱该怎么打理打理，你说哪种方法比较保险呢？最好能增值，灵活点儿，家里有点什么事儿还能派上用场的。 要保险呀？那就保险呀。 啊，那是什么？ 哎呀，就是通过保险类的产品做财富管理。 保险类？这保险嘛， 来来来来来，让十分保险告诉你保险不保险。 十分保险，每天10分钟，专业人员为您答疑解惑，让您的财富十分保险。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今天的十分保险，我是夏萌。今天在节目里为我们解读财富管理相关问题的依然是来自于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 各位十分保险的听众大家好啊，那今天呢非常荣幸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还是会对于我们保险相关的知识信息再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些沟通和了解吧。

确实啊，这场比赛对北控来说是不能输，但是还是损失了张帆源大将啊，看看球队怎么来打好下两节的比赛。 韩硕啊，通过哈达迪的掩护之后，在顶弧的位置上出手三分，但是二号廖三宁呢，还是依靠自己的这个身高臂展啊，干扰了一下韩硕的投篮。基地交给篮下，倒出来右侧三分出手，球不进。哎，这是一个人员上的变化是吧？罗凯文在下半场比赛一开场，出现在阵容当中。这边呢是马勇、罗凯文、廖三宁、于长栋加上哈斯。这又是一个全新的配备。哈达迪往篮下转身低手，确实呢，哈达迪啊进攻的方式还是挺丰富的，而且节奏很好。他现在就是受困于自己的年纪和体能， 对，只要他缓过劲儿来，这几下确实有时候还很难防住。 于长栋左侧零度角拿球，再过渡一下马勇往篮下突破急停抛投，球不进。现在在前场漂亮一次，罗凯文积极的上抢，从韩硕的手中把球断下来。罗凯文啊，还真是和韩硕一块应该是打过。哈斯往篮下强攻，顶着篮下的哈达迪强起，造成了哈达迪的防守犯规，撞的哈达迪啊弯着腰直喘粗气。哈斯呢要发挥自己这个年轻有劲儿啊， 消耗他， 对，和哈达迪呢来进行这种消耗战。虽然说可能消耗完了之后俩人都很累啊，但是如果对子都对下去之后呢，你剩下的兰兹伯格打对方的这个曼恩，是不是机会就出来了？ 对，包括我们的其他内线也能顶上来。 哈斯第一罚将球罚进，哈斯之前呢八分八篮板啊，第一罚将球罚中。其实之前有一段时间啊，哈斯的这个罚球命中率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又中间呢还出现过一段啊，就怎么罚都不进，就是他呢不是那种稳定的，你说60%多的罚球命中率，他是一阵一阵的，这一段时间的准，一场比赛80多，对，他不准的时候就50多， 你平均就60%多70%， 他不是每场比赛都平均在这个平均数上，你得看这场比赛点赶得正不正啊。首先这是两罚两中，对方要往篮下，没有顶动，倒出来，韩硕再投三分，还是不进。今天呢，韩硕外线这个投篮的手感也不是很理想，整个的四川队啊，到现在为止，三分球的投篮命中率，只有10%几。这个投射的命中率确实是太低了啊， 10中1吧，应该是。 廖三宁空位投一个三分，有没有？好球啊！自己在左侧三分线的这位置上呢，运一步，稍稍的稳一下节奏，对方呢也没人防，知道你这命中率也没有那么高，我就放你，我认了。结果没想到呢，廖三宁今天三分球3中2啊，拿到了16分球了。三分球命中之后，分差拉大到10分，对方井汉一点一下，突篮下顶着哈斯攻，没有中。但是呢，自投自抢拿到这个前场篮板球，他确实能冲能蹦啊！给到朱松伟的手里面，朱松伟顶着，这边是于长栋啊，强投三分球不进，篮板球被罗凯文在后场拿到。廖三宁突篮下没有机会跳起传球啊，还好没失误，把球拿出来再打向篮下。哈斯转身攻，对方夹击出来了，马勇外线投三分球。马勇三分球不中，又是罗凯文在前场险些把球断下来。罗凯文上来之后呢，他在防守端还是挺积极的， 对，而且抢得很硬， 因为他是有一定的这个对抗和力量，当年在81的时候啊，他能够打上主力的，是吧？韩硕突分再倒到右侧，景韩一外线投三分球也不进。景韩一呢投中了四川队今天的唯一的一个三分球，篮板球被北控拿到。这一节到现在为止，对方6中1，北控这边的5中2。马勇基地给到于长栋的手里，于长栋这边呢往篮下也没靠动啊，重新组织阵地进攻。于长栋低位要的很深，转身顶着防守抛投，漂亮， 好球！ 哈斯单手的空中补扣，对方两个队员已经是夹击于长栋这个转身投篮了，结果球弹的位置啊正合适啊，来看打到篮筐上，哈斯从弱侧过来单手空中补扣，将球砸进篮筐。这扣扣的还挺霸气的啊， 对，这提士气啊，这个球， 这样分差进一步拉大， 替补席全站起来了，确实给对方也打平了。 54-42，领先了12分球了。这一节呢是打了一个9-2的小开局，四川这边呢请求了暂停。 要看一看啊，四川这个暂停回来之后，他会不会从哈达迪这一点啊，先打起串联来，对吧？通过哈达迪在内线，他要攻一攻了。通过哈达迪的低位吸引咱们这边协防包夹之后呢，给外线的投手，你包括朱松伟也好，包括这个景涵一、韩硕也好，创造机会。对方这个10%的三分命中率啊，他不会一直这么持续。 投开一下的话，可能就不好办。 对，到现在为止他10%，如果这场比赛结束掉30%的话，那后面这个三分命中率啊，可能就会很高了，对吧？所以不能把这个希望寄托于对方三分一直是扔不进，只有10%的这样一个命中率上面。所以一定要在防守当中啊，要注意，未来的时间里面，哈达迪可能会作为一个轴，他从罚球线的位置上来给其他的几个进攻点来输送。对于外线的球员，要注意对方的反跑，对方无球掩护的反跑。哈斯现在9个篮板球，12分，正负值啊达到了正17。哈斯的今天啊面对哈达迪效率不错。对方暂停回来，场上是韩硕、朱松伟、陈晨、哈达迪，这边好像锋线的位置上还是调了一个人啊。哎，失误，朱松伟的失误。面对于长栋，这个球呢是被于长栋防下来， 应该是八号胡林森。 哎，换了一个锋线，胡林森之前上半场比赛应该是没打，对吧？上半场呢，他上的是郭金林和这个李林月，也是调整一个人，做一些变化吧。但是这次暂停回来之后，第一次进攻就出现了失误，四川队到现在为止15次失误。哈斯罚球线没人管，投一个中投，相当于罚篮啊，结果自己反而一个颠头球不进，篮板球被哈达迪在后场拿到。胡林森呢也是一个就是很能冲的球员，现在呢对方啊是就是要用冲击了。哈达迪接到了韩硕突破之后的传球，篮下第一手把球放进篮筐。胡林森呢之前场均是4.5分，对吧？他不太投三分，15%的三分命中率，他就是一个冲击型的打法。好球，这边又是哈斯的一个前场篮板球，通过二号廖三宁的突破吸引了哈达迪的协防。虽然这个球没投进，但是哈达迪呢已经是防过来了，所以哈斯篮下补篮得手，进攻篮板北控这边呢抢了7个啊。陈晨外线投三分，这个节奏不太好，也没有中。哈斯抢下后场篮板，56-44，12分的领先优势。二号廖三宁上线过渡一下，这球弧线有点高，所以球速比较慢，走步了啊。马勇这个球的突破呢，先迈腿后放球了，裁判现在就盯着你了。对吧？你领先10多分球，你要做一些这个细节上啊，一定不能给裁判机会。裁判这时候对于你的判罚一定是很严格的。 老马在场边气的这个西服都开始甩开了。 对， 就确实这种也算是个人的一种失误吧。 对，因为你这个时候是你起势的时候。 对，就 你这一失误， 掉过去了。 对，你自己的进攻停滞了嘛，然后给了对方反攻的机会。你要这个球踏踏实实打，对方很难。看老马这时候呢，换下哈斯啊、换上了兰兹伯格啊、也就换下马勇，换上十号邹雨辰了。邹雨辰上场啊，就是要用体重来对抗15号哈达迪。哈达迪这个球啊，还给了于长栋一肘，于长栋也吃了一暗亏，上去扑地板球，吹了一个争球。那哈达迪呢躺在地上、啊、挥着胳膊不想让这个争球形成，结果这球打在了于长栋的耳朵上，这被肘了一下之后，于长栋也下来歇一会儿，换上王少杰。现在等于是王少杰和邹雨辰这一次争球之后呢，球权还是四川队的，因为等于这么一弄呢，每一节有一个争球，每一节开始的时候球权都是北控先发球，所以这次争球之后还是四川队的球权。还有10秒钟的进攻时间，朱松伟再来过渡，还是打到哈达迪的手里面，哈达迪低位攻，邹雨辰扛住位置倒出来，对方胡林森投中投，前场篮板球被哈达迪拿到，哨先响了，这球应该是先犯规吧。这球实际上因为哨响的时候，哈达迪还那举着球跟那左挥右挥呢， 哈迪迪刚才可能撞着一下也不轻， 对， 一直捂着胸口这样， 肋骨啊被顶了 一下， 挺疼的啊。因为现在呢，北空这边就等于是用自己内线足够的人员的人数来去消耗哈达迪。哈达迪你看胡子都白了嘛，他和当年啊在四川邓哈哈组合拿 CBA 冠军的时候相比呢，这个年真的算是年事已高了啊。那裁判还是吹了投篮的犯规啊，哈达迪站上罚球线来执行两次罚球。哈达迪准备罚球之前呢，这边北控是谁在那一直喊加油加油，还没看清是谁喊的，所以呢也是对哈达迪产生了一些影响。哈达迪没有投，跟裁判投诉了一下，哈达重新这个节奏就被打乱了嘛。哈达迪的第一罚没有能够将球罚进，准备来执行二罚。第三节比赛还有六分半的时间，两罚一中，56-45，北控呢还是领先11分。这段时间要打一些消耗了，哪怕就说我不得分，你也别打出小高潮来啊！传向篮下，王少杰啊，要打哈达迪确实很难。吹了王少杰篮板球犯规，胳膊肘肘在了哈达迪鼻子上。这球确实是。其实吹的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如果不吹哈达迪封盖王少杰的第一下的犯规，王少杰在抢篮板球的时候，这第二下确实是打在哈达迪鼻子上了。再来看转身哈达迪呢封盖下落之后，其实啊要么呢你就吹哈达迪啊封盖王少杰的这个左手抛投入这下犯规，你这下没吹呢，王少杰在抢篮板球的时候这也没必要吹，同时这手都挂在一起的动作。朱松伟攻篮下上反篮，朱松伟打王少杰啊，这属于 CUBA 的中锋之间的对决，王少杰有信心啊，所以王少杰这下防得不错，把球防下来交给兰兹伯格，上来做一个掩护，基地导出来右侧底角有空位，王俊杰没有给，投一记中投，右边呢底角吸引拉开空间，王俊杰的中投两分球命中。这一节比赛呢北控这边啊12中5，对方10中2，命中率确实比较低。韩硕在上线通过掩护攻篮下，邹雨辰协防过来再导出来，哈达迪低位要打邹雨辰，邹雨辰撤梯子，但是对方这个老将脚底还是不错啊，站稳脚跟转身的一个抛投打板传向篮下，王少杰在王少杰篮下停这位置很难受，赶紧把球出来不然3秒了。兰兹伯格突破抛投有一个身体上的接触，裁判第一时间没吹，兰兹伯格再抛球不进，篮板球被哈达迪拿到。从第二节上来之后，兰兹伯格的进攻效率呢确实是有所下降，因为对于他的身体对抗比较多的情况之下，兰兹伯格不是一个特别强调身体对抗的人，而且你突进来呢篮底下有哈达迪这一大个， 对，而且现在一直啊没有得分、 王俊杰突进来这球给的漫无目的啊，再回到王少杰的手里面，等于时间就消耗掉了。兰兹伯格胯下再往篮下走，准备抛投的时候吹了沉沉的犯规，这个犯规呢应该不是投篮犯规，应该就是一个防守突破的时候的拉手犯规。那刚才对方朱松伟空切篮下的王少杰走神了，王少杰没跟上，让朱松伟非常轻松的切了一个篮下，低手上篮得手。北控在前场来发界外球，还是罗凯文王俊杰58-49领先9分球，王俊杰突分右侧零度角，罗凯文站在原地投三分漂亮，空心入网。哎，罗凯文这个三分球呢这个位置其实已经等了很久了，三次在这个位置上，两次有机会没投啊。韩硕往篮下挂着防守走，王俊杰这下没失位，朱松伟三分线外点一下再往篮下突，把王少杰点飞了之后的顺势顺步突破，第一手上篮得手，10分的分差，距离第三节还有4分多钟的时间。兰兹伯格，哎呦，这球传的悬呀、啊！左侧零度角，再投一个有吗？ 又 进，漂亮！哎，罗凯文左右零度角两边各一记三分球，空心入网。罗凯文今天上来啊，效率不错，三分球呢3中2啊，拿到了6分，64-51。让朱松伟要强打王少杰，朱松伟现在呢增加了自己持球的突破，身高上吃点亏，但是因为北控这边篮下不是哈斯，篮下是邹雨辰，邹雨辰呢顶着哈达迪，所以没有什么协防，朱松伟打得很有信心。 王少杰也是运一步啊，大打小打韩硕，一个隔着韩硕的抛投抛中两分。北控现在的进攻啊还是能续上，这一点还算不错。朱松伟持球进攻，基地再传失误了，没有和哈达迪形成默契， 对，累了、 哎、 所以又得换一下这个新的这个外援。 就现在给哈达迪球啊，你必须给到他手边上，你不能再像当年似的，你还得让他又扛着人，然后又去接又去转。确实呢，岁月不饶人。 对，下来马上就跟这个 跟这胡林森 说啊，你这么给我，你那么给我，真接不了了。 哎，66-53，北控领先13分球，对方呢换上这个年轻的外援曼利。兰兹伯格这球险些出现失误啊，还是失误了啊，还好兰兹伯格这位置卡的不错啊，景涵一再想抢，从背后推人犯规了，这算是错进错出，误打误撞骗了一个犯规。 对， 球权还没丢，而且呢这几次进攻是顶在哈达迪的这个肋骨上啊， 差气儿， 对，有点难受啊。这边王少杰要单打对方的朱松伟，后转身往篮底挤着走，没给过去。还有0.5秒，被韩硕把球挡出了底线。王少杰示意要有人往前空切，这时候你在这位置上啊，纵向空切真切不进来，还有一个大个这个曼利在那儿呢，得在面前啊去接一下王少杰刚才那个球，传向篮下。再起被封盖了，0.5秒的这个球确实对兰兹伯格很难处理，被封盖之后24秒到时，对方在自己的底线来发界外球，距离第三节比赛结束呢还有2分37秒的时间。北控在前场就开始领防，兰兹伯格防景涵一压迫对手，景涵一转身要攻兰兹伯格，提前呢先卡位置，对方景涵一一路杀向篮下，被协防上来的罗凯文把球呢从对方曼利的手中切出了底线。这个阵容对方呢没有主攻点，持球进攻啊可能就要看看王少杰这边怎么来防对方的朱松伟了。朱松伟是一个能持球攻的人。韩硕拿球大延误，韩硕突篮下顶着防守强行抛，这个球呢王俊杰防得不错，手的位置交代得很清楚啊。北控这边反击，兰兹伯格突破抛投哨响了，又是判了一号景涵一先犯规先不罚篮。景涵一啊自己也很紧张，跟裁判说呢这球罚篮吗？因为兰兹伯格已经把球抛在篮筐上面去了。应该还是一个前场球，四川队这一节的第4次犯规，两个队这一节犯规其实控制的还可以， 不错、 啊、都没有到加罚的这个状态。兰兹伯格通过一个掩护左侧45度角三分出手，球中漂亮，这一节北控3分9投开了，兰兹伯格一个，廖三宁一个，包括罗凯文两个。兰兹伯格拿了14分球，3分球7中3。哎，对方这个掩护把王俊杰撞倒，到篮下，10号邹雨辰先犯规，王俊杰啊被撞翻了之后倒在地板上一直没起来。但是裁判呢，因为第一时间没有吹这个掩护犯规，所以呢也就不会再找了。除非你这个动作是一个恶意伤人动作，但是从刚才这个动作来讲呢不会升级啊，所以只是一个正常的掩护。朱松伟站着罚球线来执行两次罚球，第一罚还是很稳啊，把球罚进。就像我们所说的，最后这一分多钟的时间啊，对方肯定持球主攻点就是朱松伟，持球呢面对王俊杰激动着打。另外一个呢就是韩硕拿着球利用自己的经验啊来单打王俊杰。现在看北控这个二杰啊，王俊杰、王少杰，怎么来面对对方这两个主攻点？邹雨辰，出场18分钟啊，今天4投0中，没有得分，4次犯规。但是其实今天啊，肘子呢主要是来消耗哈达迪的，是吧？兰兹伯格后撤步交给邹雨辰，外线投一个三分，没有人防守的情况之下呢，邹雨辰这个三分出手没有中。69-55，北控还领先14分球，这一节还有1分半的时间。对方的曼利啊，自己运着球往篮下攻，王少杰协防，曼利突破强攻，球不进，邹雨辰抢下后场篮板，罗凯文一个后转身突进来，交给兰兹伯格反击上篮，漂亮！你看罗凯文他这个推进的节奏还是不错的啊，一个头顶上的传球， 上将球打中对方的朱松伟，还是持球进攻，自己要扣，结果扣篮球不中，反击三打二，罗凯文控卫投一个三分，球在篮筐上颠了一下，兰兹伯格抢下这个前场篮板球，自己把这个节奏控制住，交给王少杰篮下强起，对方犯规了，王少杰执行两次罚球。兰兹伯格啊，这篮板球抢的确实很漂亮啊，71-55，距离第三节比赛呢还有44秒8，对方这个犯规呢累计犯规也到五次了，但是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看看王少杰的罚球吧。 对，这是老大难问题啊，王少杰这罚球确实一直不是很理想。 今天呢王少杰之前还没罚篮是吧？ 对，没有过。 今天整个的罚球命中率呢还算是可以啊，70%，10发7中，廖三宁是两发不中，兰兹伯格两罚一中，于长栋和外援哈斯啊，100%的罚球命中率提升了全队。王少杰第一罚将球罚进，72-55，北控呢现在领先的分差已经是越来越大了，17分球了，奔着20分而去啊。哎，第二罚不中，篮方违例。少杰呢还要再重新再来一个， 于长栋这个 乐了，在边上 吴成嘴乐了一下， 这还是不错，这算是超上了是吧。这一节比赛呢北控因为有4个3分球，整个的得分上来了，单节26分，刚才罚中这球是27分，对方只有15分球进账，把四川队啊单节的投篮命中率限制的也很低了。周金利呢过来跟裁判再交涉一下，认为这个球的吹罚有争议，怎么给了北控的球权哈？这是裁判是怎么吹的呢？应该实际上你再罚一个吗？ 对啊， 传下篮下，王少杰接球再起，又造成了曼恩的这曼利的这个罚球防守犯规，王少杰再一次站上罚球线，继续来执行两次罚球。对方的这一节啊，全队的投篮命中率呢17中6。这6个球全部都是在篮底下合理冲撞弧之内得到的，中远距离投篮1个没进，3分球这一节5投0中。对方这个新来的中锋啊看起来的确差点意思啊，因为他在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时候呢场均其实也就是4分左右，不是一个得分手。43秒8，王少杰继续来执行两次罚球，拿了7分了，第一罚没有能够将球罚进，还是50%的这罚球命中率， 没有受到这场大家都不错的影响啊，能高一点，还是稍微的差了点。 罚球现在是3中1了啊，准备来执行第二次罚篮，4中1，但是差一点啊，这邹雨辰差一点抢到前场篮板球，72-55，北控呢依然在比分上处于领先。对方外线试三分球不进，哨响了，吹了北控这边的拼抢后场篮板球都是先犯规，对曼利先犯规，所以也不罚球嘛，对方还是在前场来发界外球。这个内线曼利到现在为止应该是不是还就拿了1分球，2发1中，拿了1分球，往篮下打邹雨辰，转身抛投球短了，篮板球被兰兹伯格在后场保护下来，井海一啊掏后斗没掏着，北控来压时间打第三节比赛的最后一攻，井海一防的位置比较高，1打1，邹雨辰来上来做掩护，对方换防，小防大示意拉开，看兰兹伯格怎么来去面对对手，其实可以投是吧，直接三分线外拔起来投，被曼利给冒了，这个刚才这个位置啊可以投，没有必要在向对方这个大中锋的位置上再破进，这一下呢被封盖之后，比赛比分停留在了72-55这个比分上，分差呢现在已经拉大到了17分球，对于现在四川队来讲，当哈达迪自己的进攻效率下降，体能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四川队整个的进攻都没有了。今天你看他主要的进攻点陈晨，6中2，3分球2投0中，拿了4分。 韩硕呢12中433%的罚球投进攻的命中率，拿了15分8罚7中，主要是他罚球，3分线外4投0中。对方在3分线外呢14中17.1%的这个三分命中率，你就这个命中率啊，确实是很难赢球。 对，这14中1啊，不到8%了已经，甚至接近7%。 哎，北控这边呢，三分球这一个环节24比3，对吧？北控呢投进了8个三分球，光三分球就赢了对方21分。而这三分球命中率的北控呢是达到了38.1%，对方呢是7%，这是一个最关键的数据差距啊。 就是对手如果还投不开第四节，那应该这场北控赢球希望就很大了。 哎，因为呢，对方这个三分球投射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来自于哈达迪啊在内线的牵制，对吧？你可以看哈达迪场均可以贡献7.4次助攻。是这支球队助攻次数最多的球员，就是靠他在中锋的位置上呢，作为一个塔，他去发牌。当你的防守形成夹击，收缩内线来防哈达迪的时候，外线的投手们就获得机会了。但是今天呢，哈迪他打哈斯也好，他打这个邹雨辰也好，北控不协防，就一个人就顶住了，就让你打，你的成功率其实也不高。所以呢，哈达迪就失去了作为一个司令塔去发牌去给投手创造空间的作用和能力。 所以一下囤这么多中锋也是管用的。 对，面对不同球队的时候是吧，而且今天啊罗凯文第三节比赛上来骑兵是吧，3分球4中2，两个底角这两个三分球非常的提振士气，也是当时啊超分的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 包括有一次抢断也很关键。 对方呢前攻篮下上篮不进，哈斯把这球防下来，北控拿下后场篮板。第四节比赛呢，北控这边的阵容是廖三宁、罗凯文、马勇、王少杰和哈斯。罗凯文传向篮下，你看罗凯文不耽误球，对吧？罗凯文这个给内线的球一点都不耽误，直接打到哈斯的手里面。虽然哈斯啊有一个抬肘，疑似进攻犯规的这个嫌疑，但是呢，球给进去的不耽误，直接是篮下打中2分。对方的景涵一、张殿良、李林月、曼丽，另外的这个位置上呢，还要看一看 郭金林。 郭金林， 嗯， 曼丽强攻哈斯，造成了哈斯的犯规，站上罚球线来执行2次罚球。74比55，19分的分差。刚才呢，也还是把四川队的整个这一波进攻限制在了最后还剩下3秒2的时间，也算是防到位了。对于北控来讲，切断对方在外线的控球，而且看这个架势啊，哈达迪后边打不打不好说， 对 对吧？因为他这肋骨被邹雨辰撞了2下，然后呢还被兰兹伯格上篮给了一肘 了一下。 曼丽得到2分，6投0中，靠罚球拿了2分球，2罚2中，拿到了今天个人的第3分。之前他这个效率啊，16分钟11分球还挺高，但是面对内线有同样身高和体重的北控的时候，他的这弱点没有对抗性就发挥出来。传向篮下，哈斯自己没有着急攻，罗凯文想往篮下走，一个后转身，这个吹进攻犯规了吧，吹这个罗凯文挥肘进攻犯规了，夹住了对手。就现在啊，转身抬胳膊肘用这个胳膊倚住防守人这个动作都被吹，这个是和过去的判罚当中一些很重要的变化。以前呢，你这个动作啊，胳膊肘一架顶住防守人，不让防守人要过来，这是属于一个好的进攻动作，但是现在呢都是进攻犯规了。进攻犯规之后，对方在前场景涵一面对马勇干扰对手，李林月呢不太投啊，所以这防的不错。还有6秒钟，传给篮下张殿良，哈斯干扰，哎，这个球对方是转身啊撞在了王少杰的胳膊肘上，王少杰这个站在原地没动，所以裁判呢也没吹犯规。确实啊，这个球呢不是王少杰啊过来挥肘，是王少杰站在这个位置上抬着胳膊一直没动，正好张殿良转过来的时候撞在了王少杰的身上，也是对方一次24秒的进攻的违例。卢凯文在交到进攻的左侧低位交给王少杰打张殿良，身高有优势怎么攻，面框攻吗？一个后转身抛投球不进， 篮板球也没拿到，曼利啊有这个篮下身高，他可以干扰。好球，这个球的判断非常好，马勇把球断下来转换，双手扣篮，漂亮，76-57，又是一次对方的失误球。现在对手这个两个后卫啊，真的是不太有支配球的能力。是北控呢，可以依靠在上线的防守给对方足够的压力。张殿良转身要攻，这边呢，王少杰一撤梯子，张殿良险些失误，再倒出来景汉一。然后篮往篮下，曼三上篮也不进，自投自抢，再交给曼利，曼利的上篮被哈斯硬生生的给摁下来，但是裁判呢哨响了，这真的其实是一挺干净的盖帽。你要吹呢，也就吹哈斯转身的时候，这个可能抬腿啊，这腿和对方身体有一个对抗。曼利继续来执行两次罚球，这时候呢，看一看四川是不是要换人了。后卫线啊，做一个调整，应该是换下了李林月，是不是啊？老将韩硕还得再上来再打一会儿，对吧？你不然的话，整个的这种场上的节奏的确是很难。看看对方现在换的是谁啊？两罚两中，连续靠罚球呢，曼利也拿了4分了。自己个人的得分到了5分，对方的罚球24罚20中，这个数字还是挺有杀伤力的。传向篮下这个位置啊，王少杰给的离对方的小个太近，被景涵一断掉，上篮球不进，哨又响了，又吹了北控这边防守犯规。张殿良是罚球还是吹在曼利身上了？北控这边呢，老马也要换人了。就刚才这段时间啊，其实是挺好的一个进攻机会，但是打得有点简单了。王少杰这个传球也是出现了失误，被老马换下，换上于昌栋。现在呢，领先17分球，第四节比赛还有9分多钟的时间，这是要控制一下节奏的，对吧？现在呢，你可以进攻啊，不一定打出有多流畅的进攻配合，但是呢，你不能让对方啊起势，你把整个的节奏压慢。张殿良今天两投零中，没有拿到分数。第一次罚球也不进，应该刚才这个吹了王少杰的犯规了，可能是因为王少杰在正好退防当中防张殿良嘛。王少杰的个人犯规现在3次啊，也是下场休息一下。 其实控制都还行，犯规 两罚一中，第二罚呢也是在篮筐上崩的挺离谱的，崩到篮板上弹进篮筐，还算比较正啊，弹了进去，76-60。16分的领先优势，这是廖三宁在上线找哈斯一个掩护，能不能够给过去啊？没有给到篮下，打到了弱侧。于长栋低位，面对张殿良夹击倒出来，打进打出，后转身于长栋投中投，球不进，哈斯再补篮，单手空中的补篮造成了对方防守犯规。哈斯啊，现在他篮下这优势今天很明显。 对，哈基蒂下去之后就更明显。 对，依靠自己的身高，尤其是体重，对方的曼利啊，报名身高2米10，其实身高呢比哈斯矮不了多少，但是呢，他是一个很消瘦的，身体对抗呢不是很强的球员，在低位要位的时候，哈斯其实要的已经很深了。如果要是一个传球经验很丰富的球员，第一时间能够给进去，像刚才，罗凯文给那个球，给的快一点，哈斯呢借着要位的这个劲儿，直接往篮下凿，曼利还真顶不住。哈斯两罚两中，分差呢拉大到18分。对方现在险些出现失误，最后的一秒钟啊，把球呢运过了半场，结果呢过来就让对方扔进了一个3分，景汉一投进了今天四川队的第二记三分球，刚才差点逼了对方一个后场8秒。 对。 因为你到16的时候就8秒了嘛，结果在第十这个到17秒变表的这个时候， 对方又滑了一下， 这个曼利赶紧把球传过去了，传到了左侧助攻景涵一投了一个3分球，老马呢马上请求暂停，18分的领先优势被对方扔了一个3分，就千万别让对方3分线外啊这个手感串起来。 所以说这到目前2次这个暂停叫的确实很及时， 对，就是不让你起势，打断你的节奏。哈达迪今天啊，看这架势应该真不打。叫暂停之后，你哈达迪坐在边上都不听，坐在板凳上，正左手右手一直是捂着自己的左肋部，应该是被肘这几下啊 很难受，感觉哈拉迪都快睡着了。 我感觉是已经睡着了，好像有人喊了他一嗓子醒了， 喊了一嗓子，哎，这个有转播，给了你特写，醒醒，是吧？ 对，确实岁数大了点了，这 对 稍微一累了就容易犯困。 关键啊，这下这连续就这么早啊，对于哈达迪36岁高龄的一个老将，消耗太大了，对吧？他已经不再是30岁边上巅峰时期那个，就是往篮下怎么走怎么撵都有的哈达迪了。而且就算是他在巅峰时期，大家可以想，他从四川离开之后到青岛，他是怎么打球的，对吧？打两场，他得歇一场，他得缓一场。你现在在四川队这么一个年轻的阵容当中，你让哈达迪每场比赛，要打到39.6分钟，将近40分钟球，那对于他来讲 太残忍了， 对，消耗太大了啊！现在尤其有这个年轻的曼利之后，肯定让曼利多打一些。暂停回来之后，很迅速的破了对方在前场这个紧逼，看廖三宁面对对方的防守，自己稍微运的有点多啊，拉回来，拜佛后转身，抛投打板，球不进。整个的这个进攻呢，就是后卫自己一个人玩了差不多20秒，结果呢没有能够把球投进，但时间还算给压住了啊，没有着急去打。景汉一突破后转身，没有机会倒出来，张殿良外线投三分，封盖干扰一下，哈斯抢下后场篮板。景汉一啊，真是喜欢跳，从哈斯的身后还抢这个篮板球呢，被哈斯在空中一屁股给撅出去了。廖三宁投中投，其实一个好机会，球不进，篮板球被于长栋在前场单手给拿下来。这个前场篮板球呢，给北控赢得了二次进攻的机会。马勇通过哈达迪哈斯的掩护，哎呀，这个球给谁呢？给于长栋这个位置啊，你得给他身前他能够看得着的这个位置，给传球这个线路上正好对方有一个人从对方手边漏过去之后，于长栋已经看不见了，再拿失误啊，球出了边线。那今天啊，整体来讲，其实失误控制的还是不错，但是有一些失误球，确实比较低级啊，就是不是一个就是职业球员啊应该出现。对方曼恩这个曼利想攻，手上确实啊活差， 就 对吧？这个脚底下没跟，手上呢手腕这个活也差。曼利8中0，拿了5分球，就靠罚球6罚5中，基地打进去。又是马勇给这个基地球，又被对方啊意识到绕前把球断下来反击。景涵一再投三分又进，对方呢景涵一是连中2记3分了，12分球。北控呢就是两次自己进攻的这个失误球。北控这边呢要换上王俊杰了，景涵一拿了16分球，3分球5中3，7个篮板球，就靠他这一个人在打。哈斯在上线后卫得去接呀，你不能让两个大个在上线处理球啊。廖三宁顶着防守突破急停抛投，好球！这个压哨的时候的一个加速再一个减速，把球呢抛进篮筐。过去的3分多钟时间啊，9比4。 对 啊， 确实这段四川还是得分了。 哎，廖三宁又是一次抢断，依靠自己的这个身高臂展把对方的传球断下来。廖三宁有点累了。要换王俊杰，也是让廖三宁歇一会儿。对方的这个传球失误之后，四川队也请求暂停了， 就是都累得不行了。 两边呢，这个防守啊，强度确实是不小啊。今天呢，四川队就是靠景涵一一个人在打，到现在为止，他的得分是四川队队内最高的，目前应该是景涵一拿了17分球，景涵一16分球，16分7个篮板，韩硕的15分，但是呢，韩硕第四节比赛没打，第三节打满12分钟，第四节呢分差拉大之后没打，第三节12分钟1分没得，第三节比赛呢投篮是4投0中，韩硕的15分啊，全部都来自于上半场，第一节10分球，第二节呢是5分，啊，但是随着北控这边的防守强度上来之后呢，他投篮命中率也下来了。朱松伟拿了10分，哈达迪13分，13篮板。哈达迪呢，第三节拿了7分，第四节就因为这个消耗比较大也没有打。对方现在得分上双的4个人，但是没有一个得分的高点。北控这边呢，廖三宁今天呢15中9，其中3分球3中2，拿了20分，但是作为一个控卫啊，一个助攻没有。王俊杰呢2分，但是4助攻。于长栋6分9篮板，梁子伯格16分球。 哈斯18分13篮板的大号两双。今天卢凯文的这个6分3助攻1篮板1抢断这个数据还是很不错的。作为第三节比赛突然上来的一个骑兵，你看四川啊可能放韩硕也不上了，自己在那摇头，还有半截球16分的分差。张殿良在腰位基地给进来，差一点被北控断球，曼丽再倒出来，张殿良万篮下顶着哈斯，慢三起低手上篮球不进，篮板球被伊长栋在自己的后场拿下来。对方呢12号张殿良犯规，景涵一啊真的是有冲劲儿啊，这年轻人真的是愿意冲愿意抢愿意身体对抗，和于长栋的一个对抗之后被于长栋给在空中撞翻了，倒在地板上，很积极，就这种球员教练都喜欢。 嗯，确实关键时候一直没有放啊， 嗯， 现在应该是下来了， 消耗也比较大啊。换上陈晨，换上朱松伟，今天老将陈晨被北控防的比较凶啊，只有6次出手，只拿到了4分球，16分的分差，距离全场比赛结束呢还有半截球左右。对方呢调整人员给进去，哈斯接球，好球！这个球呢给进去给的不错啊，球速也够，位置上呢虽然稍微低一点，但是呢哈斯能摸着，接球一个转身，造成了对方打手犯规，还要执行一次追加罚球。哈斯站上罚球线来执行罚球。今天的哈斯这边呢罚球还是不错，之前4罚4中，第5罚呢球在篮筐上颠了一颠也是爬了进去，5罚5中，85比66，19分了。对方这几个主力也都下来了，开始换一些轮换的球员，曼利顶着哈斯转身抛，就是他是想用自己的机动性，比如跳步啊，跳出一些空间来，然后跳起来利用自己的身高臂展，但是呢他因为撞不动哈斯，所以呢他没有创造出来合适的空间。 对，前两场打的还可以，是更适应其他的对手，但是面对哈斯可能就难一些了。 对，你看前两场比赛呢打广州是吧，广州的内线呢他没有说一个特别像哈斯这样这种高大呀力量啊特别好的，你像李延哲他有体重但是他慢啊，而且更多的时间可能还是你要去对这个哈达迪呢，对吧？打新疆也是其实类似的这个状况，新疆的内线几个本土的年轻的内线力量上要差一点。第一罚罚中，第二罚呢第一次不中，但第二罚不中，但是因为北控这边啊入线过早，重新来执行第二罚。北控累计犯规这一节已经到了5次了，距离全场比赛结束还有5分半的时间。地板上可能有点汗水。今天这比赛啊打的说实话也挺慢啊，这个整个的节奏比赛打的时间很长，还有半截球呢，5分半的时间，这比赛打了差不多2个小时的时间了。两支球队相互的拼抢对抗呢比较凶，犯规也挺多。曼利继续要来执行自己的第二罚。北控现在呢9胜9负啊，第二罚还是不进啊，2罚1中。9胜9负50%的这个胜率呢排在积分榜的第11位。身后呢是吉林。那如果这场球赢了之后呢10胜9负的话，要看一看山东那边的这个状况是吧。山东呢在比赛当中明天面对江苏大概率是也要赢球，如果赢球的话呢依然和北控一样是50%的胜率。刚才于长栋抢到前篮板球再起篮下，因为空间太小被曼利给封盖了，85比67。对方停球也比较早啊，王俊杰这下犯规其实真是没必要啊，因为曼利一对一真打不动哈斯，没有必要从背后就这么犯规，你这一个犯规把对方送上罚球线，那曼利呢他到现在为止运动战一分没得呢， 就指着罚球得分 对吧，你就让他抛让他投就完了，你这一犯规把他送上罚球线之后让他去那儿罚，他等于没有对抗的情况之下他还是有一定命中率的。哈斯也是示意这球你是吧别这么去犯规。对方的曼利来执行继续自己个人的罚球，你看罚球啊，保不齐这么剩下这时间啊，罚着罚着罚个10分球，是吧？ 就到了11分了。 对，又到了这个场均11分了。 现在呢他的得分是六分七分球，后面五分钟的时间他要这个再混四个罚球也罚十一分球，85-68，北控还是十七分，这一节比赛打成平手到现在。 对，看着不是很管用，但是呢，数据上还是可以。 对，就因为他会有一些在垃圾时间当中的刷分嘛，对吧？关键时候这个效果不是很明显。北控换上王少杰，换下于长栋，这应该也算是要开始慢慢的收兵了哈。基地给哈斯，篮下换左手抛投，哈斯以为这球进了。